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3集。 阿姐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鬼啊？打也打不完。 小男孩沮丧地捂着伤口，眉目间涌动若隐若现的戾气。看姐姐给你带了什么。女孩微笑着打开一个盒子，里面是一对亮闪的小钢圈。阿生还没有自己的法器，对不对？我做了一对收妖饼给你，这样以后就不会怕鬼了。 哼，还给你吧。 那声音冷笑着，银色钢圈从黑雾中掉出来，猛地砸在地上，弹了一下滚到了林妙妙的脚边。随后妙妙眼看着一只黑色的手臂扑地穿透木生的肩膀，红色的血液猛地蹦出，喷在对面的墙壁上，少年的脸色霎时苍白如纸。 可惜了，有这样珍贵的身体，偏偏生在木家。 那人的声音咬牙切齿中带着一丝得意， 如果早些让开，也不至于白白丢了性命。 林妙妙对木生充满了疑惑， 他是不是傻呀？他不是会用炸火花吗？ 他忍不住想大喊，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很小，像被什么压制住了似的。巨大的威压使得空气都被压缩了，妙妙的耳膜鼓起来，有种在潜水的错觉。偶有的声音也像是隔着水面传来，经过了压缩和扭曲，恍恍惚惚听不清楚。这是大风鼓起，少年悬在空中，白色衣袖和黑色发尾飞扬，发带如若展翅欲飞的蝴蝶拼命拍打翅膀。他沾着鲜血的嘴唇轻轻张开，显得有万分妖冶。 死之前怕是没机会报出你的大名了。 他袖中指尖绽开了一星光点，那是一切旋风的源头。一个庞大的漩涡从平面上立了起来，那是个极为壮观的景象。漩涡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斗，宛如吞食天地的怪物张开了血盆大口，绞肉机一般将黑云打成了碎片，红光暴涨，将整个船舱映得一片艳色。妙妙听见了咔嚓咔嚓骨骼破碎的声音，木生袖中飘出了一张橙黄的符纸，慢慢落在地上。那癫狂的黑影挣扎着接住了，黄纸迎着光，半透出血红的字。妙妙努力地辨认半天，上面的字一个也不认得，看起来甚至有些古怪。 反血符！ 那声音难以置信，几乎变了调。 这穆家人怎么可能有反血符？ 红光漫天，穆生慢慢落在地上，肩膀上的一个血洞触目惊心。他脸上带着诡艳的笑，映出船舱内的红光。 让你失望了。 他浑身是血，仍然笑吟吟地站得笔直，显得十分可怖。我不是穆家人，我只是穆瑶的弟弟。话音未落，船上所有的黑影哗啦一下全消散了，水面倒映着黄昏绮丽的晚霞，光芒涌进了船舱，从诡异的红黑色调霎时变成了一片暖洋洋。黑云猝不及防散去，露出了一脸愕然的林妙妙来。他惊恐地左顾右盼，发现自己无所遁形。红光慢慢躲进木生身体中，他脸上还挂着没有消退的戾气，慢慢扭过头，意外眯起了眼睛。 林小姐， 潜台词是 How old are you? 怎么又是你啊？ 残阳如血，映照着他闪亮的发丝。木生见他僵硬地站了片刻，双手迅速举起地上捡来的钢圈， 手举过了脸，挡住了脸上战战兢兢的表情。 你的镯子。 他接过来，却不急着戴，将收腰柄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，朝上向他睨去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口中的这个镯子可以打碎你的脑袋。他眸中极亮，嘴角有一抹意味不明的笑意。 穆公子好风趣。 妙妙已经对恐惧麻木了，瞪大一双黑白分明的鹿子眼，满脸无知而无畏，笑出了一口白牙。 他刚才撞到了我的脚，脚也没碎，想必他只打妖怪，我是好人。 穆生戴上收腰柄，却没有撕掉门上的消音符，身侧肉眼可见的红光表明他现在还处于暴走的状态，就算在这个结界里杀人分尸，外面也没人会知道。林妙妙保持着笑容，实际焦灼得快烧起来了。没有主角光环傍身，还敢来随便送馒头？木生终于打破了寂静。你刚才看到我？ 我刚才看到妖怪了，可吓死人了。可是没想到那么厉害的妖怪居然被穆公子一招就秒杀了，真是精彩绝艳啊。什么时候也教教我就好了。 妙妙眉心一跳，迅速接上了后面的话，语速越来越快，声音又甜又脆，带着推销式的高涨热情。 哇，穆公子真不愧出身捉妖世家，为民除害，出手不凡，简直是我等凡人的大罗金仙呀。 林妙妙活了这么多年，头一次为了保命贡献出如此卖力的表演。她顿了顿，脸上笼上了一层阴云。你明明欲言又止，又似乎懒得与她多说，嘴角挂着讥讽的笑。算了，她单手摸上符纸，烧毁只用了短短一刻。妙妙在吗？林妙妙刚松了口气，这声音便如一击重锤砸在她脑袋上。柳拂衣立在走廊暗处，衣袂飘摇，疑惑地喊：哎，你站在那儿做什么？酒冰好了，你不是要喝吗？林妙妙恨不得捂上这个直男的嘴。木生垂在身侧的手捏紧，微微眯眼：哟，这么一会儿不见就追过来了。 任务提醒：任务一关键情节，与角色柳拂衣赏月共饮。 三个声音在他脑子里交叠环绕，妙妙觉得头要炸了。妙妙， 哎，来了来了。 林妙妙飞快地答应着，回头笑眯眯地看着穆生。 哎，穆公子要一起去吗？ 你们二位的事情我就不凑热闹了。他意味深长地看着他，目光落在妙妙一直抱在怀里的包裹上，怔了一下。你拿的是什么呀？林妙妙心里生出一股邪火来，现在想起来问了，老子来送个馒头，差点把自己送成了炮灰。他把包裹往怀里带了带，借着柳拂衣的三分势，带着气的迈脚走了。 没什么。 江水茫茫中，水中融融月，月光化作一江碎银，簇拥着安稳行驶的客船，船上挂上了照明的灯笼，融融一团的黄光给清冷的月色添了温馨的一笔。 二位客官，我们船上独有的桃花酒。 一只手伸出来，两只小巧玲珑的酒杯飞速摆上了小桌。甲板上晚风正凉，清朗的气息混杂着酒香，直往人袖口里钻。来，妙妙。拂衣的侧脸映在灯下，说不出的俊逸。在这样一种浪漫的环境下，也难怪凌雨会越陷越深。 本集播讲完毕。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